悉的房间，熟悉的人影，每一次看见你就能让我安心。 大大的世界，我想要去旅行，就算没有意义，我总能找到真的自己。我一个人走走又停停，徘徊在陌生的街景，请不要为我担心，我真的会照顾好自己。习惯了这样的旅行，迷途的风景留给你，才发现如此的想你。背起了行囊，收拾好灵魂，握紧你给我的丝也藏在手心。